京时间15点整。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986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，外患不断。魏忠贤的兴起，袁崇焕之奋战，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，成为一代枭雄，却养虎为患。努尔哈赤借机兴起，说不尽的政治斗争、权谋之术、战争之策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，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。 必须说明的是，此前明代200多年的历史中，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，但明不仗胆的搞组织并无先例，先例即由此而来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，早不出来，晚不出来，为何偏偏此时出现？而更有趣的是，三党之间并不敌对，也不斗争，反而和平互助，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。存在即是合理，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，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，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。是的，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。无锡的顾县城啊，只是一个平民，他所经营的呢只是一个书院，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，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，说他们是木偶婴儿，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，改变皇帝任命，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。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，我没有见过。无论是在野的顾县城、高攀龙、赵南星，还是在朝的李三才、叶向高，都不是省油的灯。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，又有朝廷重臣，要说他是纯道德组织，鬼才信。反正我不信了，连我都不信了，那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猾的家伙怎么会信？于是 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，他们害怕。要克服畏惧，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。史云：明朝亡于党争，我云党争起于此时。刘廷元、胡世相不是郑国泰的人，郑先生这种白痴是没有组织能力的，他们真正的身份是浙党成员。但疑问在于，沈一贯也拥立过太子，为何要在此事上支持郑国泰呢？答案是对人不对事。沈一贯并不喜欢郑国泰，更不喜欢东林党，因为公愤。所谓公愤，是他在当政时，顾县城之类的人总在公事上跟他过不去，他很愤怒，故称公愤。不过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却还不是东林党人叶向高，因为丝绸，32年的丝绸。32年前，也就是万历11年，叶向高来到京城参加会试。叶向高呢，字敬卿，是福建福清人，嘉靖38年生。必须承认他的运气很不好，刚刚出世呢就经历了生死考验。因为嘉靖38年，倭寇入侵福建，福清沦陷。确切的说呀，沦陷的那一天正是叶向高的生日。据说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倭寇，躲在了麦草堆里，倭寇躲过了，孩子也生出来了。哎，想起来呀，实在不容易啊。大难不死的叶向高倒也没啥后福，为了躲避倭寇，一两岁就成了游击队。鬼子一进村儿，他就跟着母亲躲进山里。我相信几十年后，他的左右逢源、机智狡猾就在这儿打的底儿。倭寇最猖獗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丢弃了自己的孩子，独自逃命。也有人劝叶向高的母亲，然而他说：“要死，就一起死。”但他们终究活了下来，因为另一个伟大的明代人物戚继光。嘉靖41年，戚继光发动横屿战役，攻克横屿，收复福清，并最终平息了倭患。必须说明啊，当时的叶向高不叫叶向高，只是一个小名。那么这个小名在今天看来不太文雅，就不介绍了。向高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，意思是一步一步向高处走。事实告诉我们，名字这个东西有时候改一改还是很有效的。隆庆6年，叶向高14岁，中秀才。万历7年，叶向高21岁，中举人。万历11年，叶向高25岁，第二次参加会试。考试结束，他的感觉非常好，结果也验证了他的想法，他考中了第78名，成为进士。现在在他面前只剩下最后一道关，殿试。殿试非常顺利，翰林院的考官对叶向高十分满意，决定把他的名次排为第一，远大前程正朝着叶向高招手。然而啊，接下来的一切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。因为从此刻起，叶向高就与沈一贯结下了深仇大恨，虽然此前他们从未见过。要解释清楚的是，叶向高是第78名，并非全国78名，而是南卷第78名。明代的进士并不是全国统一录取，而是按照地域分配名额，具体分为3个区域，南北中，录取呢比例各有不同。所谓南，就是淮河以南各省，比例为55%；北就是淮河以北，比例为30%；而中，是指云贵川3省以及凤阳，比例为10%。那么具体说来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好比朝廷今年要招100个进士，分配到各地，就是南部55人，北部35人，中部10人。哎，这就意味着，如果你是南部人，在考试中考到了南部第56名，哪怕你成绩再好，文章写的比北部第一名还好，你也没法录取。 而如果你是中部人，哪怕你文章写得再差，在南部只能排到几百名后，但只要能考到中部卷前十名，你就能当进士。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规定，从200多年前朱元璋登基时就开始执行了。起因是一件非常血腥的政治案件，南北榜案件。那么这个案件是笔糊涂账，大体意思是一次考试，南方的举人考得很好，好的北方没几个人能录取的，于是有人不服气，说是考官舞弊，事情闹得很大，搞到老朱那里，他说人家是个实在人呐，也不争论啥，大笔一挥就干掉了上百人。可干完后事情还得解决啊，因为实际情况是当年的北方教学质量确实不如南方，你把人杀光了也没辙，无奈之下只好设定南北榜，谁都别争了，就看你生在哪里，南方算你倒霉，北方算你运气。到明宣宗时期啊，事情又变了，因为云贵川一带呢算是南方，可在当年是蛮荒之地，别说读书啊，混碗饭吃都不容易，要和南方江浙那边人对了考，就算是绝户。于是皇帝下令把此地列为中部作为特区，而凤阳因为是朱元璋的老家，还特别穷，特事特办也给列了进去。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毕竟基础不同，底子不同，在考试上你想一夜之间人类大同那是不可能的，所以现在这套理论还在用，我管这个叫考试地理决定论。这套理论很残酷啊，也很真实，主要是玩概率，看你在哪儿投胎。比如你要是生在山东、江苏、湖北之类的地方，哎呦，就真得阿弥陀佛，这些地方经常盘踞着一群读书不要命的家伙。据我所知啊，有些乡镇中学啊的学生高二就去高考，大都能考600多分，美其名曰锻炼素质，明年上阵。每念及此，不禁胆战心惊啊。跟这帮人做邻居的结果是，如果想上北大，600多分只是个起步价。应该说现在还有所进步的，逼急还能玩点阴招，比如说啊，这个更改户口。不幸的是啊，明代的叶向高先生没法玩这招。作为南卷的佼佼者，他有很多对手，其中的一个叫做吴龙指。这位吴先生啊，也是福建人，但他比其他的对手厉害得多，因为他的后台叫沈一贯。按沈一贯的想法，这个人应该是第一，然后进入朝廷，成为他的帮手。可是叶向高的出现却打乱了沈一贯的部署。于是啊，沈一贯准备让叶向高落榜，至少也不能让他名列前茅。而且他认定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因为他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。但是很可惜啊，他没有成功，因为一个更牛的人出现了。主考官固然大，可再大也大不过首辅啊。叶向高虽然没有关系，却很有实力，文章写的实在太好，好到其他考官不服气，把这事儿捅给了申时行。申大人一看也高兴的不行啊，把沈一贯叫过去，说这是个人才，必定录取。这回沈大人郁闷了，大老板出面了，要不给叶向高饭碗，自己的饭碗也难保，但他终究是不服气的。于是最终结果如下，叶向高录取，名列2甲第12名，这是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。因为若想整人呐，大可把叶向高同志打发到3甲，就此了事。不给状元，却又给个过得去的名次，实在让人费解。告诉你吧，这里面学问大了。叶向高黄了自己的算盘，自然是要教训的。但问题是， 这人是身世刑宝的，身首府也是个老狐狸，如果要敷衍他是没有好果子吃的，所以这个面子不但要给，还要给足，而二甲十二名是最恰当的安排。因为根据明代规定啊，一般说来二甲十二名的成绩可以保证入选庶吉士，进入翰林院，但这个名次离状元相当远，也不会太风光，恶心一下叶向高的确是刚刚好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叶向高还是顺顺当当地踏上了仕途，此后的一切都很顺利，直到15年后，万历26年，就在这一年，叶向高的命运被彻底改变，因为他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此时啊，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阁读书，按照规定应该配备讲官，人选由礼部确定。众所周知啊，虽说朱常洛不受待见，但目前形势，登基继位是迟早的事，只要拉住这个靠山，自然不愁前程。所以消息一出，大家走关系拉亲戚，只求能混到这份差事。叶向高走不走后门我不敢说，运气好是肯定的，因为决定人选的礼部侍郎郭正玉是他的老朋友。名单定了，报到了内阁，内阁压住了，因为内阁里有沈一贯。沈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，15年前那档事儿他一直记在心里。讲官这事儿是张卫辅佐，但沈大人看到叶向高的名字，便心急火燎跑去高声大呼：“闽人岂可做讲官？”这句话是有来由。在明代，福建一向被视为不开化地带。沈一贯拿地域问题说事儿，相当阴险，张卫却不买账，他也不管你沈一贯和叶向高有什么恩怨，这人我看上了就要用。于是在沈一贯磨牙声中，叶向高正式上任。叶讲官不负众望啊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，在教书的同时和太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。根据种种史料反映，叶先生应该是相当灵活的人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，他还广交了不少朋友，比如顾宪成，比如赵南星。老板有了，朋友有了，地位也有了，万事俱备，要登上最高的讲台，只欠一阵东风。一年后风来了，却是暴风。万历26年，首辅赵志高回家了，虽然没死也没退，但事情是不管了，张卫也走了，内阁只剩下沈一贯，缺了人就要补啊。于是叶向高的机会又来了。顾宪成是他的朋友，朱常洛是他的朋友，他所欠缺的只是一个位置。他被提名了，最终啊却未能入阁，因为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。麻烦远未结束，那个首辅沈一贯大人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了。不久后呢，叶向高被调出京城，到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。南京礼部主要工作除了养老，就是养老。这就是40岁的叶向高的新岗位，在这里他还要待很久。很久是多久啊？10年。这10年之中啊，朝廷里很热闹，册立太子、妖书案搞得轰轰烈烈，而叶向高这边却是太平无事，整整10年无人理、无人问，甚至也无人骂、无人整。叶向高过得很太平，也过得很惨，惨就惨在连整他的人都没有。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，最痛苦的惩罚不是免职，不是罢官，而是遗忘。叶向高已经被彻底遗忘。一个前程似锦的政治家，在政治生涯黄金时刻被冷漠的抛弃，对叶向高而言，这10年中的每一天全都是痛苦的挣扎。但11年之后，他将感谢沈一贯给予他的痛苦经历。要想在这个冷酷的地方生存下去，光有同党是不够的，光有后台也是不够的，必须亲身经历残酷的考验和磨砺，才能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首辅， 在不久的未来，他将超越赵志高、张卫，甚至申时行、王希爵，他的名字将比这些人更为响亮多。因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正在前方等待着他，而他将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。这个人叫做魏忠贤。万历35年，审议官终于走了，年底叶向高终于来了。但审议官的一切都留了下来，包括他的组织、他的势力以及他的仇恨。所以刘廷元、胡世相也好，疯子张差也罢，甚至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根本就不要紧，挺击不过是一个傻子的愚蠢举动，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情能够达到什么，得到什么。东林党的方针很明确，拥立朱常洛，并且挺击案打击对手，掌控政权。所以浙党的方针是平息挺击案，了解此事。而王之蔡是一个找麻烦的人，哎，这才是挺击案件的真相。哎，对了，还忘了一件事，虽然没有迹象显示王之蔡和东林党有直接联系，但此后东林党敌人列出的两个名单他都名列前茅。王之蔡并不简单，事实上他很不简单。当他发现自己的上司胡世相有问题时，并没有丝毫畏惧，他随即去找另一个人张问达。张问达字德允，时任刑部右侍郎、署部侍。所谓刑部右侍郎、署部侍，换成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刑部常务副部长，也就是说他是胡世相的上司。张问达的派系并不清楚，但清楚的是对于胡世相和稀泥的做法他非常不满。接到王之蔡的报告后，他当即下令由刑部七位官员会审张差。这是个有趣的组合，七人之中既有胡世相也有王之蔡，可以听取双方意见，又不怕人捣鬼，而且七个人的审讯可以少数服从多数。想法没错，做法错，因为张问达远远低估了浙党的实力。在七个主审官中，胡世相并不孤单。大体说来，七人之中支持胡世相有三个人，支持王之蔡的有两个。于是审讯出现了戏剧化的场景，张差恢复了理智。经历了王之蔡的突审和反复，现在的张差啊已经不再是个疯子，他看上去十分平静。主审官陆梦龙发问：你为什么认识陆？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。一个平民怎样来的京城，又怎样入宫，秘密就隐藏在答案的背后。哎，顺便说一下，陆梦龙是王之蔡派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没有等待，没有反复，他们很快就听到了这个关键的答案。 我是冀州人，如果没有人指引，怎么进得去啊？ 此言一出，事情已然无可隐瞒。再问道： 谁指引你的？庞老公，刘老公。 完了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

真相刚刚开始。他立即厉声追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回答得干净利落，就三个字儿：“ 打小爷。” 声音不大，如五雷轰顶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所谓小爷就是太子爷朱常洛。现场顿时大乱，公堂乱作一团，焦头接耳。而此时啊，一个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作为案件的主审官胡世相突然拍案而起，大喊一声：“不能再问了！”这一下大家又懵了。张差招供，你激动啥呀？但他的三位同党当即反应过来，立即站起来表示审讯不可继续，应立即结束。七人之中四对三，审讯只能终止。但形势已不可逆转，王之蔡、陆猛龙立即将案件情况报告给张文达。张侍郎十分震惊。与此同时啊，张差的口供开始在朝廷内外流传，舆论大哗，很多人纷纷上书要求严查此案，正贵飞黄，天子跑到万历那里去哭。但此时呢，局势已无法挽回。然而此刻压力最大的人并不是他，而是张问达。作为案件的主办人，他很清楚此案背后是两股政治力量的死磕，还搭上了太子贵妃皇帝，没有一个省油的灯啊。案子如果审下去，审出郑贵妃来就得罪了皇帝，可要不审，群众那里没法交代，还会得罪东林太子。小小的刑部右侍郎，这波人里随便出了一个就能把自己整死。总而言之，不能审又不能不审。无奈之下的抓耳挠腮，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。在明代的司法会审中，档次最高的就是三法司会审，但最隆重的叫做十三司会审。明代的六部长官为尚书、侍郎、部下设司、长官为郎中、员外郎，一般说来是四个司，比如吏部、兵部、工部、礼部都是四个司，分管四大业务，而刑部却有十三个司。这十三司分别是由明朝的十三个省命名，比如胡世相就是山东司的郎中，审案子竟然把十三个司的郎中全都找来，真是煞费苦心呐。此即所谓集体负责制，也就是集体不负责。张问达先生水平的确高，看准了法不责众，不愿意单独背黑锅，毅然决定把大家拉下水。大家倒没意见，反正十三个人，人多好办事，打板子也轻点。可是审讯那天呢，人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。除了问话的十三位郎中外，王之蔡还带了一批人来旁听，加上看热闹的足有二十多人，人潮汹涌，搞得跟菜市场一个样。这次啊，张差真的疯了，估计啊是看到啊这么多人，心有点慌，主审官还没问他就说了，还说得特别彻底，不但交代了庞老公就是庞宝，刘老公就是刘成，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。按张差的说法，他绝非一个人在战斗，还有同伙，包括所谓马三舅、李外父、姐夫孔道等人，是货真价实的团伙作案。精彩的还没完呢，在审讯最后，张差一鼓作气说出了此案中最大的秘密——红枫教。红枫教啊，是个邪教，具体组织结构不详。据张差同志讲，组织头领有36号人，他作案就是受此组织指使。一般说来呀，凑齐了36个头领，就该去当强盗了。这话似乎太不靠谱。但经事后查证，确有其事。 刑部官员们再查就不敢查了，因为他们意外发现洪峰教的起源地就是郑贵妃的老家。而据某些史料反映，郑贵妃和郑国泰就是洪峰教的后台，那么这一点我是相信的，因为和同时期的白莲教相比，这个洪峰教发展多年却发展到无人知晓，有如此成就，也就是郑贵妃这一类脑袋缺根弦的人才能干得出来。张差确实实在，可这一来啊，就害苦了浙党的同胞们。审案时丑态百出，比如胡适相先生负责做笔录，听着听着写不下去啊，就把笔一丢了事。还有几位浙党郎中，眼看这事儿越闹越大，竟然在堂上大呼一声：“你自己认了吧，不要涉及无辜。”但总的说来，浙党还是比较识相的，眼看是烂摊子，索性不管了，同意如实上报。上报的同时啊，刑部还派出两拨人，一拨人去找那几位马三舅、李外父、孔道姐夫，另一拨去皇宫找庞宝、刘成。于是郑贵妃又开始哭，几十年来保留的剧目屡试不爽啊，可这一次万历却对他说：“我帮不了你了。”这是明摆着的，张差招供了，他的那帮外父姐夫一落网，再加上你自己的太监，你还怎么跑？但老婆出事不管也是不行的。于是万历告诉郑贵妃，而今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挽救他，而这个人不是自己，唯有太子出面方可了结此事。还有句更让人难受的话：“这事儿我不管，你要亲自去求他。”郑贵妃又哭了，但这次万历没有理他。于是不可一世的郑贵妃收起了眼泪，来到了宿敌的寝宫。事实证明啊，郑小姐装起孙子来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进去看到太子一句不说就跪，太子也客气马上回跪。双方爬起来后，郑贵妃就开始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我真没想过要害你，那都是误会。”那么太子呢也不含糊，反应很快，一边做垂泪状一边说：“我明白，这都是外人的挑拨，事情是张差自己干的，我不会误会。”然后他叫来了自己的贴身太监王安，让他当即拟文表明自己的态度。随即的双方回顾了彼此间长达几十年的传统友谊，表示今后要加强沟通，共同进步，事情啊就此圆满结束。这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史料，其主题意境是郑贵妃很狡诈，朱常洛很老实，性格合理，叙述自然。所以我一直啊深信不疑，直到我发现另一段史料，一段截然不同的史料。开头是相同的，郑贵妃呢去向这个万历哭诉，万历说自己没办法，但接下来事情出现变化，他去找了王皇后。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，因为皇后没有帮派，还有威望，找她商量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皇后的回答也直截了当：“此事呢，我也无法，必须找太子面谈。”很快，老实太子来了，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：“此事必有主谋。”这句话一出来呀，明神宗脸色就变了，郑贵妃更是激动异常，伸个指头出来对天大呼：“如果这事儿是我干的，我就全家死光。”这句话说的实在太绝，于是皇帝也吼了一句：“这是我的大事，你全家死光又如何？”贵妃发火了，皇帝也发火了，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呀却浇灭了所有人的激情：“我看这件事情就是张差自己干的。”说这句话的人呢就是太子朱常洛，虽然几秒钟之前他还曾 信誓旦旦地要求追查幕后真凶，于是大家都满意了。为彻底平息事端，万历43年5月28日，20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先生终于露面了。他招来内阁大臣、文武百官以及自己的太子皇孙当众训话，大致意思是自己和太子关系很好，你们该干嘛就干嘛，少来瞎搅和，此案是张差所为，把他干掉了事，就此定案，谁都别再折腾了。太子的表现也很好，当众抒发父子深情，给这出闹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一天后，张差被凌迟处死，十几天后，庞宝和刘成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刑部大牢里。就杀人灭口而言，干的也还算相当利落。轰动天下的疯子袭击太子事件就此结束，史称明宫三大案之挺击案。挺击是一起复杂的政治案件，争议极大，有很多疑点，包括幕后主使人的真实身份。因为郑贵妃啊，要想刺杀太子，就算找不到绝顶高手，到天桥附近的找个吧卖狗皮膏药的应该也不是问题。选来选去就找了个张差，啥功夫没有，还养了他3年，这且不论，动手时连菜刀都没有，拿根木棍闯进宫就想打死太子，相当无聊。所以有些人认为挺击案是朝廷某些党派所为，希望浑水摸鱼，借机闹事，甚至呢有人推测此事与太子有关。因为这事儿过于扯淡，郑贵妃不傻，绝不会那么干。但我的看法是啊，这事儿是郑贵妃干的，因为她的智商就是傻子水平。对于挺击案，许多史书的评价呢，大都千篇一律：郑贵妃狡猾，万历昏庸，太子老实。最后，老实的太子在正义的东林官员支持下，战胜了狡猾的郑贵妃。哎，这都是蒙人的。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呢，郑贵妃是个蠢人，万历老奸巨猾，太子也相当会来事儿，而东林官员们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。所以事实的真相应该是一个蠢人办了件蠢事，被一群想挑事儿的人利用，结果被老滑头万历震了下来，仅此而已。之所以详细介绍此事，是因为我想告诉你，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啊，你将逐渐发现许多你曾无比熟悉的人其实十分陌生，许多你曾坚信的事实其实十分虚伪，而这不过是个开头。以上就是万历同志执政40余年的大致成就。那么具体说来呢，就是斗争，斗争啊，再斗争，先斗倒张居正，在斗倒国本、妖书、挺击、言官大臣、首辅轮番上阵，一天到晚忙活这些事儿，几十年不上朝，国家是不怎么管了。那么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继告灾，文书送上去，理都不理啊。而更滑稽的是啊，最大的受害者不是老百姓，而是官员。在万历年间呢，如果你考上进士啊，也别高兴，因为考上了未必能做官。一般说来啊，这个朝代晚期啊，总会出现大量的贪官污吏，欺压百姓，摊派剥削。但我可以很负责的讲，万历年间这个问题很不严重，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官。老子曾经说过，最好的国家是老百姓不知道统治者是谁。从某个角度讲，万历同志做到了。按照以往制度呢，六部给事中的名额应该是50余人，而督察院的名额应该是100余人。可到了万历35年，六部给事中只有4个人。而且7中5个部没有都给事中，连个管事的都没有啊。那么督察院13道御史呢，竟然只剩下5个人，干几十个人的活，累得要死。 更要命的是啊，这个督察院是监察机构，经常要到全国各地视察，那么五个人要巡全国13个省，一年巡到头连家都回不去啊。其中最惨的一位兄弟足足在外巡了6年才找到了替死鬼，回到了京城。基层御史呢只有5个，高层御史啊却是1个都没有。左都御史、右都御史经常空缺，督察院考勤都没人管，来不来干不干全都靠自觉。最惨的还是中央六部，当时的六部部长、副部长加起来一共只有4个，礼部呢没有部长，户部只有1个副部长，那么工部连副部长都没有，只有几个郎中司顶。其实啊，候补进士很多，想当官的人也多，可是万历同志就是不批，你能怎么办？最搞笑的是，哎，即使万历批了，发了委任状，你也当不了官。比如万历37年这个朝廷啊，实在顶不住了，死磨硬泡才让万历先生批了几百名官员的上任凭证。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竟然无人上任，再一查才知道啊，这个凭证啊压根儿就没发。因为根据规定，发放凭证的是吏部都给事中，可这个职位啊压根儿就没有人，鬼来发证？官员倒霉不说，还连累了犯人。到万历38年，刑部大牢里已经关了上千名犯人，一直没人管。有些小偷小摸的审下来呀、也就是个治安处罚，却被关了好几年。原因很简单，刑部长官退了又没人接，这事儿自然无人理。不过犯人还是应该感到幸运，毕竟管牢房伙食的人还在。当官很难呐、辞官也难。你今天上完班啊，说明天我不干了，谁都不拦你，但要等你的辞职报告批下来，估计也得等个几年。如果你等不及了，就这么走人也行，没人追究你。总而言之，万历的这个政府基本属于无政府，如此看来，他应该属于无政府主义者，思想如此超前，着实不易啊。一般说来，史料写的这一段总是奋笔疾书，痛斥万历昏庸腐朽，政府失效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而在我看来，持这种看法的不是装蒜也是无知啊，因为事实绝非如此啊。这个万历年间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，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，而老百姓的生活那真是个滋润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明初的时候出去逛啊，要村里开介绍信，未经许可乱转，抓住就充军。那万历年间别说介绍信了，连户口都不要了，你要有本事跑到美国都没人管你。那至于日常活动啊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儿就没有官，也没有苛捐杂税、贪污受贿，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工，成为明代的农民工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6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 5166-0142。 千锤百炼